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外国政党、政府、团体和各界人士访问了我国驻外代表机构。墨西哥、柬埔寨、泰国等国政党、政府和团体人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国际部长、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政治局长一行，缅怀金正日同志文国委员会主席、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总书记等各界人士，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另外，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外国政党、政府、团体、机关和各界人士向我国驻外代表机构送来了花篮。墨西哥、加拿大、俄罗斯等外国政党、政府、团体、机关和意大利综合投资集团理事长等各界人士送来的花篮，是被惊险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全身像的。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17号向我国驻中国香港代表机构送来了花篮。